职业就是搞工程的，搞工程主要是开发这一块，搞工程就是主要经常跟客户啊去做一些个图纸啊，一些个机电部分的一些个工作，反正这是比较辛苦嘛。然后这样就说客户来的时候吧，没有准儿，咱们就根据客户来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去别管他几点来，我们要配合。你现在本身竞争就这么激烈，没有办法，人都是这样的。其实我也不想加班，无奈，这是我的想法，别的没有了。

再见到你，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。 这首歌叫《爱笑的眼睛》，我正试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你，准备和你告别。每次不用那样的伤感，我们用微笑的眼睛告诉对方。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最快乐是你牵我的手，一起和着音乐自由跳动，那么简单，不需要理由。 是我

工作呢做得比较晚，我现在负责呢是培训那一部分的，一般呢在我们要做培训之前都要进行一些计划呀，或者说课程的分布，这样的话呢一般晚上都要加班到一两点钟，所以一般我们下班了之后车上那个道上就没车了。晚上加班歌是必备的，一般会听一些比较轻松的，比如说像我最喜欢王力宏啦，王力宏的改编自己啊，听得比较积极。 我想了很久，该如何说？有一些困惑在心里头，我们都努力交换。解的不够，因为你的笑，所以快乐；因为你沉默，所以失落。所有的想法。

是很灿烂很漂亮。